上有恋子之功，尔人是吧，一时的怜爱，一生的后悔，难道人连老虎还不如吗？对不对？哎，好啊，我们别跑题，回来接着说。所以秋三月，此谓荣庭，这个荣就是我们五脏的容量，这个平就是我们平静平和的心态，是不是？所以啊，不要什么呢，在花落的时候结出果来，你却过分的对花儿留恋，不让那个花变成果，你是违背自然规律，逆天行道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立秋啦，是吧，我这胳膊腿又开始疼啦，我到中医院去，大夫要给我拔罐，要给我扎针，要给我做理疗，要给我什么呢，烤微波，能做不？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他，我说我认为不能做，秋冬者养阴，你要顺应气血的规律，你不能顾头不顾脚啊，对不对？顾了胳膊腿儿，却从五脏那儿夺来气血，你欠的是高利贷，是不是？所以秋天不要过度的锻炼，是不是？包括呢，我给这个体育总局也建议了，啊，我说不要搞什么秋季运动会，或者要搞的话早点搞，要初秋时节，在气血尚未收敛的时候你搞一搞，你不要等到秋末冬初了，你还偏要严重的去掉气血，秋天要搞什么严重的训练，这样的确啊是拿了金牌了，提高了成绩了，运动员也是人呢，啊，你伤了他们的身体，就像我们看到好多 NBA 的那个球员，当他们退役的时候，一身的伤痛不说，昔日的体育明星啊，后半辈子的轮椅上的残疾，哪个更辉煌，是吧？哪个更惨淡？所以体育应该是美的啊，所以就不要啊掘地三尺啊，就不要透支了元气啊，所以中国人讲叫激流勇退，哎，这种气度和气概是了不得的，是不是啊？是了不得的。你包括有些老专家是吧，我偏要返聘是吧，啊，要一直工作到老啊，一直工作到死啊，不给年轻人机会，你不是不给年轻人机会，你是不给自己享受生活的机会。所以这个价值观大家要知道，地球缺了谁他都赚，但是呢，你要是没了，你这辈子的生活历程它就结束了啊！所以希望大家珍惜品味人生。30年前是为父母活的，30年后是为儿女活的，60年之后人要对得起自己，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说了，50知天命，60耳顺，70不逾矩，这是圣贤之人给我们立下的楷模。秋季养生养收敛，究竟什么是收敛，我们还是从天时上来说，你看我们下三月叫夜卧早起，是吧，无厌于阳。什么叫夜卧呀，就晚点睡觉啊，不然你睡不着啊，阳气消耗不掉，早起啊，早点起床，让阳气更好的生发，这就是春夏者养阳，而秋冬者养阴。到了秋天了，人呢，天气走肃杀之气，是吧？人呢，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 说什么意思？说到了秋天了，一到立秋，这气温刷它就凉下来了，掉了四五度啊。开着窗户睡觉就容易冻着肚子了，所以进入秋三月，早点睡觉。起床呢，哎，公鸡打鸣了咱就起床，就不要太早了。同时呢，使至安宁。所以秋天呢，我正忙着做什么工作，或者秋天呢，我赶紧忙个工作计划，没那必要吧？为什么？因为秋天本身，秋天的收敛之气，气血从四肢回到五脏，对人体就是一个行，对人就是一个不能说伤害吧，最起码就要求人安静的时候。而你这个时候过于严格、过于紧张的要求自己，反而给身体会带来更严重的伤害。所以秋三月，此为多事之秋的道理，不是秋天多事，而是人这个时候不知道容，不知道平，不知道安静，哎，这时候就成了多事之秋，不是天多事，而是人多事。说这大家要明白。那么秋三月的收敛之气，那么在饮食上呢，你看长夏时的庚金就会吧，不让大家多吃，目的是什么？化掉痰湿，化掉痰湿。如果你遵循了这样的自然规律，到了秋天你就胃口大开了，是吧？所以立秋的时候为什么要抢秋膘啊？就是告诉那些贫血的人，身体过度瘦弱的人，你想长肉吗？哎，到了立秋这一天，你就可以适当的吃点好的了，是吧？那么长夏时节为什么不让多吃啊？因为那时候没有胃口，是不是？脾化不了湿，因为那时候气血都在四肢百节，五脏是空虚的，你吃再多的东西都是毒邪。而过了长夏时节，住了进入了秋季，又经过庚金救肺之法，把脏腑当中的痰湿已经化掉了，那这时候脾胃的功能开始恢复了，也到了秋天，气血生化，收敛收藏，是不是？就像那个玩牌呀、打麻将啊，是吧？这帮人说的笑谈一样，说开始啊，你赢钱呢，赢的是纸，是吧？后来呢，赢钱呢，赢的是钱，什么意思？我说开始你赢了很多啊，最后呢都输进去了，所以这个赌博呀是恶习啊，靠赌叫十赌九输啊，你别指望着赌钱能发家。那人是一样的道理啊，你长夏时节你吃的再多的东西都是痰湿，因为五脏是空的，你经过长夏化湿了之后，到了秋天了，收敛了，收割庄稼了，庄稼成了你割回家的是粮食，庄稼没成的时候你割回家的是青草，那有什么用啊？哎，所以秋天的收敛之际也告诉大家啊，可以吃点好的了。哎，这是起居饮食，再加上我们刚说了情绪啊，情绪是吧？那么养生是啥？养生就是衣食住行啊，衣食住行。那么秋三月啊，秋三月对于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你看我们讲了慢支哮喘肺气肿，它为什么秋天会发作呀？哎，因为气血由四肢百节回到五脏，增加五脏负担，五脏不能容纳这些气血，是不是？比如说今年打粮了，丰收了，你那粮仓啊没打扫干净呢，你那粮仓的老鼠洞还没补上呢，所以今年的丰收装不进粮仓，你说那不就是祸端吗？哎，所以人的五脏养生和我们生活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啊。这秋三月的收敛之机，我就简单这么一说啊。咱们接着昨天的话茬，脾脏是吧？因为长夏脾经当令和秋季肺的收敛，他们之间是承上启下的关系，所以正好赶上我们讲十二正经养生脾经当令这儿。那么脾它的湿 如何生百病。哎，这大家需要做记录了。所以啊，养生这个事儿叫自知为自知，不知为不知，是之为知也。啥意思啊？你不懂的你不要装懂，是不是啊？起疙瘩了，痒了，那就是湿疹呢。啊，你说不是，你找出来个理由，找出来个道理，你说不出来，按我这方治好了，好了就说明我对了，不好不好你另请高明，是不是啊？哎，天下有缘人，医者不用，用者不医，就这么个道理吗？我没强迫任何人来相信我啊，这只不过是志同道合罢了，是吧？好了，我们接着说啊，脾湿它在皮肤上就是湿疹，是不是？湿疹可以发生的部位很多啊，你比如小孩夏天呢玩的太少，太阳晒的少，汗出的少，哎，他就会长湿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湿气在肺这儿，应该是通过皮肤出汗把它代谢掉，结果呢你没出汗，那么就湿气憋在皮肤上出来的疙瘩叫脾湿犯肺，这就会长湿疹，是吧？起在脚上的叫脚气，对不对？哎，这叫脾湿犯肺。脾湿呢还会犯什么呢？还会犯膀胱。所以啊，老是尿频，尿热尿痛，还尿不了多点，甚至还尿出结石了，这就是湿热到了膀胱经啊，湿热到了膀胱经。这样的人多半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不爱喝水啊，不爱喝水，或者说呢只喝饮料，只喝冰镇的水，不知道喝热水，就会伤到足太阳膀胱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想起了说，人不喝水就等于在喝尿，那人喝尿会得什么病啊？人喝尿会得痛风，喝尿会得肾结石，喝尿会得膀胱炎，喝尿还会得肾炎。因为尿的二次吸收利用就是毒，说这大家知道。所以这叫什么？叫脾湿伤了肾，扰了膀胱经。那么脾湿它还会伤到我们的胃啊，脾湿伤还能伤胃，脾胃他们不是两口子吗？没错啊，两口就不打架了吗？他一样打架。所以吃的东西不能运化，叫脾湿伤了胃肠，就是慢性腹泻。食谷不化，吃啥拉啥吗？是吧？脾湿犯肺，溢于皮肤是湿疹，脾湿伤到肺是肺内感染，是痰，是吧？你现在有那叫病毒性肺炎，说病毒哪儿来的？哎，病毒是人造出来的，是人的肺的湿热环境给病毒可乘之机了。所以不是病找人，而是人找病。所以博弈论坛上说，人之病皆自作自受，其道理也尽在于此，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病，是吧？心包炎，大家听过这个病吧？缩窄型心包炎，是吧？病毒型心肌炎，是吧？还有什么呢？胸膜炎，是吧？还有腹水，这些是什么病啊？哎，这叫三焦病。哎，上焦、中焦、下焦三焦不通之症，还会出现淋巴结肿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脾湿伤了三焦，上下不通了，所以要干什么？要推任脉。哎，所以要干什么？要考伏羲八卦台，要撞督脉，升和降的气机出现了问题。那么脾湿还会扰肝和扰胆啊，我给大家讲过，肝气犯胃是胃胀，是不是啊？说我一吃饭肚子就胀，谁让你胀的？记住了，不是胃自己吹气球，是肝胆的气把胃给吹气球胀了。还有的人说我肝 干吃饭不放屁啊，肚子胀也是肝胆的气机，都是肝气犯胃的道理，是不是？那么反过来，你肝胆可以伤脾胃，脾胃反过来可不可以来抑制肝胆呢？也可以。所以你吃东西的时候乱说话，或者饮食荤素不搭配，造什么病？造胆囊炎。说胆囊炎是什么病啊？胆囊炎就是脾湿，脾的湿热在胆囊淤积了，所以就会生胆结石。你看湿在膀胱淤积是肾结石，膀胱结石是不是啊？湿在胆囊淤积呢，胆结石、胆囊炎、胆囊息肉。如果过多的湿淤积到肝脏上去了，这叫什么？过多的湿淤积到肝脏上去叫脂肪肝。湿凝积在血脉之间叫动脉硬化，所以中医把中风后遗症叫痰蒙心窍。这一说呀，好多西医大夫听乐了，说痰是呼吸系统的，心呢是心脑血管系统的，循环系统的，说呼吸系统的痰怎么会到心脑血管那个循环系统去啊？这就外行了吧。你们西医讲呼吸，我们喘气的氧气都能进血，为什么我们血里的痰湿就不能到肺啊？所以这是异曲同工的。所以肺这有个血气屏障，就是气体交换入血液，那么一样，脾的湿气入肺叫痰，入血呢就叫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这个变化叫什么？今天大家长这个知识叫气化啊，气化。什么叫气化呀？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变成人的气血精微的肉，这就叫气化。我们吃五谷杂粮能够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身体的力量，这也叫气化。所以气就是变，就是一个变化，是能量向物质的变化，也是物质向能量的变化。所以当人得胃气者生，这个胃气我说了是人饥饿的感觉，但这个比较浅，我们今天说的稍微深一点，就是人吃了东西能吸收，吸收完之后能变成力量的，这个就叫胃气。那这只是胃气的一个方向，那大胖子喝凉水都长肉，那算不算胃气啊？也是胃气不足。所以胃气的第二个契机就是我们把体内的脂肪能够化成身体的能量和脏腑的功能，而不是在那儿长血糖、长血压、长脂肪肝，不是的。所以胃气不足不光是见饭不知道饿，喝凉水都长肉生痰湿的人也是胃气不足。所以胃气不足就是人的气化能力不够，所以胃气不足的喝什么？喝开胃汤。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有的人单吃普参康就可以起作用，很好，因为你身体有了气化的功能，你的普参康就可以提升你的气血，是不是？补养你的筋骨皮肉血脉。所以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道理就是一个转化。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 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们给大家讲了冬病夏治的结束， 告诉大家冬病秋防的开始，给大家说了秋季养生的原则，走肃杀之气，养的是肺，承接的是我们的肾。那么脾肺肾之间的子母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脾五行属土，肺五行属金，土可生金。那么当长夏时节，你没有实施庚金救肺之法，体内水湿过多蓄积，到了肺气收敛的季节，就会出现一个水湿犯肺的这么个过程啊，人就会皮肤长湿疹，支气管发炎咳痰，甚至于出现秋季腹泻、大肠经的湿弱。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的病，昨天的错，今天的错造的是明天的病，所以这个因果循环大家把它搞清啊，人得病不是现时现报的。所以养生为什么要三个月为周期，你这三个月养的是下三个月的健康，是不是？所以好多人总希望说养生啊也能跟医生手术开刀一样立竿见影，那是对养生的错误认识，是对养生的一个急功近利的要求，养生达不到。也恰恰因为养生达不到，养生才有缓则治其本的长久调养之计。所以呀，养生保健长寿，它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的基业，大的功德，而不要求一时的效果。那往往呢，在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条件下，弄巧成拙，伤人害命。你比如说往中药里边添降糖药，打着中医治糖尿病的旗号，却用降糖药迅速的把糖给降下来，表面上看效果迅速，而降糖药掺在中药里长期使用，导致肾功能衰竭的损害却成了幕后的黑手。还有啊，更有中药降压的可笑之举。中药你凭什么降压呀？哎，也就是一些跑肚拉稀的药，泻火的药，是吧？中医说呀，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热则呢，哎，凉之。这叫辨证施治。高血压病你不辨证，所有高血压你都给人用中药泻药，实火的见了效，虚的越泻越重，表面上血压值都正常了，而人体的身体都搞成了虚寒的体质。健康人的体质应该是阴阳平衡的，而长时间使用一种中药，中药者治病，以毒攻毒，中药的毒邪之气就是药物的偏性，把偏当成了正，把正这给忽悠成邪的了，完喽。所以好人也会吃出黑肠病。所以在这儿，从中医的观点上来说，我来告诉大家，中医没有降压药，中医也没有降糖药，只是一些急功近利的人挖空了心思，抛出来的噱头，把老百姓的渴求用里边掺西药的方式 或者用药物的毒性暂时的解决数字问题，其带来的潜在危害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既然中药不降糖，中药不降压，那么是不是中医对糖尿病和高血压病就束手无策了呢？实质上非也。如果你只是用中医来降压，用中药来降糖的话，那叫杀鸡用了牛刀。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重在根源的调节。所以今天我来告诉大家，中医中药的养生是完全可以使高血压病和糖尿病彻底根治。什么叫彻底根治啊？说得吃一辈子药，那个叫终身服药，那个叫一辈子也治不好，停了药叫犯病，不叫彻底根治。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外国的大夫是治不好高血压，治不好糖尿病的。反之，常年的降压降糖，十年高血压得冠心病，20年高血压得脑中风，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糖尿病得眼底出血后心肌梗塞，脑中风，是吧？随即而至，马上就发作了。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那么中医中药，它根治糖尿病，根治高血压，中医养生的精髓在哪里？请大家把它写到本上，以备以后不时之需，是吧？这是理论基础啊，接下来我还会讲实践基础。理论基础是什么？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人活到100岁了，俩眼锃亮，耳不聋眼不花，一颗药粒都不吃，血压血糖正常。你说他凭啥？他就凭一身元气十足。元气管啥的呀？元气管吃饭的，有胃口。元气管睡觉的，睡觉踏实，能睡能醒。元气管走路的，胳膊腿有劲儿，不发炎，不增生，不抽筋儿，这就是元气。那什么是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这个全自动是什么？大家请在全自动这三个字后面画一个等号，而后写上两个字，叫气化。啊，气化，这个气就是气血的气，是吧？空气的气，是吧？那这个化呢，化就是变化的化，运化的化，转化的化。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古时候那个草啊，熟了长草籽儿，这个草的种子被鸟衔去吃到肚子里，而后变出去种到地下，来年发芽又会长出来新的草，这叫自然播散。这个产量高不高啊？是吧？我相信1000只鸟吃的草籽儿，播种的小草苗，可能也不如一个农民，是吧？10分之1、1/100、1000分之1这一条垄庄稼所长出的粮食多，就是这么个区别，是不是？所以当人没有病的时候，人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下，是吧？可以全自动。那么当人得了病的时候，你再靠这些全自动可能没法弥补了，就需要加强，就需要手动的气化。所以平时你人也很精神，那是没病的人，这就是加强了元气的培固， 蒲神汤是元气之气，叫元阳之气，以人补人，补的是细胞核的能量，它调节的是免疫力，它抗击的是人的疲劳。所以人吃蒲神汤人不累了，登山运动员呢吃完之后没有高原反应了，说怎么回事呢？因为你的气足了。那么前一段时间大家还在反应，我身体特别瘦，但是我吃蒲神汤我就能吃饭，我还长肉了。说这什么道理啊？这叫阳为阴之根，阴为阳之水。你往一个土地里啊咕咚咕咚不停地灌水，一个种子都没有，你那个土地就能是个落洼地儿。而反过来，你给小树浇水，你给种子浇水，它就能发芽，它就能开花，它就能结果。所以这就是气为血之根，血为气之养的道理。黄帝内经和你说的不一样。黄帝内经怎么说的？黄帝内经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什么叫帅呀？说俩人下象棋，夸把老帅都给你吃了，你还赢什么棋呀？所以帅者即为方向，即为灵魂。所以呀，两军对垒，冲锋陷阵，帅旗不倒，冲锋不止。帅旗插到了敌人的阵地，我们就获得了胜利。敌人看到你的帅旗插到他那儿了，他不攻自溃，这就叫灵魂，是不是？所以吃蒲神汤胶囊养元阳之气，养的就是生命的灵魂，是不是？这就叫气为血之帅。那么反过来，什么叫血为气之母啊？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道理我不说，我今儿就说说什么叫血为气之母，是不是？我们夏天都希望到海边上去，没有人说我夏天喜欢去沙漠，沙漠可以把人烤死，而海边呢习习的海风。说海边为什么会有海风啊？因为天气弱，底下是海水，水在蒸发往上走，水在蒸发的过程当中，气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海风，这就是海洋气候。风是从哪儿来的？是水在蒸发形成了风，是冷热不均形成了风，空气的流动形成了风。好，我来告诉大家，如果人这血都干了，你就拿气泵拿气管子给人打气，这人也活不了了。所有人问我说，贫血的人扎针有用吗？拔罐有用吗？刮痧有用吗？做理疗有用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血都干了你还补气有啥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血为气之母。什么叫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历史报道，一个母亲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在为她的孩子哺乳，这就叫母，是不是？母爱是伟大的，伟大到可以舍己为子，对不对？所以中医说虚则补其母，啥意思？为什么不直接补这个脏器？直接补这个脏器，你补了它好，停了它就死掉了，就不补了。而你补了它的母亲，虚的时候它补，没有了，母亲会舍己为子继续补。这就是中医文化，这就是中国的伦理文化。虚则补其母，补得源源不断，实则泄其子，才不会泄之过火，就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子道母气的道理。所以呀，老一辈人说呀，天下有狠心的儿女， 没有狠心的爹娘啊。所以好多人问我说，是冬虫夏草好还是葡萄籽好啊？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一个父亲，那我一定要说是母亲好啊，是母亲好。所以没有元气之血，没有蒲申康的元气之阳，你空补五脏徒劳无功。有的朋友很聪明，他在补元气的时候他配合了虫草。我说这个好，这叫上阵还要靠父子兵啊。所以补元气和调五脏是不犯冲突的。但是元气都亏到底上了，半条命的人你只调五脏空补五脏是没有效果的。那么反之呢，你在用蒲申康的同时配合五脏的调节，是一加于大于三的作用，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秋季养生是整个四季养生的攻坚战，是不是？就像那个牛皮癣阴消病的朋友啊，春天你找医生治，医生水平不高你也可以好。所以说呀，你看那个江湖医生卖野药的，皮肤病的药都开春卖，为什么呢？不用治他就好了，缓解期给别人治病那叫啥，那叫锦上添花啊，治不好也不怨你，他自己他就好啊，他怨你了吗？是吧？反过来呢，冬季秋季，你看这秋天好多治哮喘的药，好多治这个皮肤病的药没了，你再找他没了，怎么没了呢？雪中送炭。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吃吃喝喝的不是朋友。在你春风得意加官进爵的时候来给你道喜的不是朋友。马屁精什么时候是朋友？在你孤立无援的时候，患难见真情，雪中送炭的是朋友。所以啊，秋三月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病中风复发，这个时候是药急儿的时候，是吧？用中国北方人话说，你有没有两下子拿出来溜一溜，伸吧伸吧手，说这个时候才是医生露一手的时候。所以我把秋季养生叫攻坚战，也是冬季养藏肾精的先锋战。所以养生重于春秋两季的道理也在于此。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辰时胃经当令，告诉大家吃早饭的重要性，叫春雨贵如油。所以这个早饭呢，一定呢可以放开量来吃。为什么？因为辰时啊，人的阳气刚刚提升上来啊，所以阳气可以化万物，是吧？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孩子呀，没饥没饱的啊，见什么都想吃啊。特别我们带孩子去串门，是吧？这孩子见着饭他就饿啊，见着水他就渴啊，没有说这孩子说什么不吃，吃饱了吃够了没那个。所以小孩这个旺盛的食欲也就标志着孩子的脾脏功能特别的好。那么脾不单运化食物，还能生化气血，还能呢增加人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的能力。所以中医说叫脾主思，哎，也是这个道理，啊，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啊，早饭，把这个早餐呢， 给大家规定成了一个早餐营养粥，是吧？解肠炎呢，咱们吃枸杞、山药、小米粥，是吧？那个贫血的呢，我们可以吃那个花生红枣粥，是吧？利尿啊，我们可以吃那个绿豆粥，是吧？身体比较羸弱的，我们可以吃点什么呢？小米粥啊，小米加大米那个二米粥啊，都可以。你老说喝粥，是吧？说我们吃点那个大米干饭中不中啊？是吧？甚至有的糖尿病朋友也问过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大夫不让喝粥，啊，说喝粥会升高血糖，是吧？说这个听了呀都很可笑，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吧？这个粥自古以来它就是一味药，啊，一味药。粥是拿什么做的？拿米。米是人食物当中之五谷的种子，所以喝粥的第一个好处是，粥它是种子做的，我们可以得到种子的生发之气，这是粥的第一步。第二呢，这粥啊是流食，是最容易被消化吸收、最养胃肠的，所以流食补益胃肠，是吧？而且粥呢是乳糜状，啊，减轻了好多消化负担，所以利于消化和吸收。所以如果要论米饭和粥的营养，那我告诉大家，粥可以称之为药食同源，乳糜，是不是？哎，而你那饭就排不上了，对不对？哎，说这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至于糖尿病人不让吃粥，告诉大家，无稽之谈。啊，无稽之谈。粥和饭的区别是啥？一个水多，一个水少。糖尿病属阴虚之症，你说他应不应该喝粥啊？所以事实证明，喝粥比吃饭更养糖尿病的阴虚之症。那有的人说了，说我们那糖尿病到了阳虚了啊。糖尿病什么叫阳虚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尿病得病一定是先阴虚，生的内热嘛。那么到了阳虚的时候呢，哎，就出现了糖尿病的三怕，是吧？一怕什么呢？一怕尿白尿，是吧？二怕呢？二怕身体消瘦，啊，身体消瘦。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啊晚期。尿白尿是糖尿病肾病，是吧？身体消瘦呢？身体消瘦，说明元气化成那个肉化成了元气去保命。三呢是天天跑肚拉稀，说明什么呢？哎，胃肠已经失去了气血生化之功，人已经开始吃老本了。不但吃老本，底儿都掉了，啊，是不是啊？底儿都掉了。所以这三条是糖尿病晚期的信号，是不是？那越到这个时候，那更要喝流食。哎，所以早餐营养粥。另外一个煮鸡蛋，啊，煮鸡蛋咱们给起了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全大补丸呢。鸡蛋是补益当中最好的食料，它的蛋白质、卵磷脂和人是无限接近的，是吧？那有人居然问了，说那吃鸡蛋，那蛋黄、胆固醇多了，能不能补出脑血栓、脑萎缩呀？我说你看哪个小鸡孵出来得脑血栓了？说鸡蛋营养是最均衡的，一天一个鸡蛋是最佳的营养配比。如果是你是脑力劳动者，啊，你可以吃俩，是不是？如果你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你也可以吃俩，啊，而且水煮鸡蛋的吸收是最好的。但是鸡蛋不能煮老了。啊，蛋白质固化不易被吸收，所以说我们吃那个烤牛排，在国外吃那烤牛排要吃七分熟的老牛排，人体是吸收不了的，是吧？那你吃鸡蛋呢， 要吃什么呢？八分熟的。什么叫鸡蛋八分熟啊？就那个黄啊略带糖稀，是吧？哎，我做了一项实验，就是八九分钟，别超过十分钟，这个鸡蛋是最嫩的鸡蛋，精蛋白最容易吸收。所以鸡蛋我们起第一个名字十全大补丸，是吧？又方便又营养又补，是吧？第二个名字叫什么啊？叫试金石啊。什么叫试金石啊？好多人说胆结石啊，多大多大，多严重多严重，要多要开刀怎么怎么的啊，吃一个鸡蛋就知道了。吃过一个鸡蛋蹦高疼的你就住院吧，手术吧啊。吃鸡蛋不疼的多大都没事，说明它没毒。这就是中医的时效性，是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中医以感觉论成败，是不是？啊，有的那个西医老是以瘤子的尺寸大小来论成败，实际上瘤子越大往往越不容易是恶性的。这什么道理啊？现在普通人一说瘤子都以瘤子大小来判断疾病的轻重，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我就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现在上班的上学的，我们莫忘父母恩。不管你现在是40岁的老板，是吧？你还是50岁的高官，是吧？你还是二三十岁的大学生，你都要知道，我们都是从穿开裆裤的那个时候过来的，都是老爹老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的。所以现在啊，你有能耐了，你要知道瘤子再大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哦，你长大了你就不认你的老爹老娘了，你就去管那些啊给你钱的，是不是啊？啊，给你好处的，给你前途的人，去叫爹去叫娘了，那叫啥呀？是吧？爹和娘可不是随便叫的，所以人到什么时候别忘了父母恩，是吧？哎，所以一样啊。这时候你明白，瘤子越大越不容易是恶性的，因为如果是恶性的，你早就没命了，因为它是从小长到大的。所以发现的大瘤子多半都是几年的，所以就不用担忧。那么越小的瘤子你就要重视它，观察它的变化，是吧？如果有变化及时开刀，如果没变化相安无事。哎，所以这就是中医思考问题，是吧？不是看其表面，而是洞察其内部啊，这是了不起的啊，了不起的。所以啊，你吃一个煮鸡蛋，然后你就促进了胆汁分泌，你很舒坦，说明这是没毒。你疼了说明堵了，堵了马上采取办法，是排石散呢，是不是啊？还是磁疗脚垫，还是敲胆经啊？综合疗法7+1啊，得做好啊。所以早餐的营养啊，除了这个早餐营养粥是吧，一颗煮鸡蛋是吧，还有什么呢啊？还要来块半块豆腐乳是吧，促进肠道菌群平衡的是吧。还有什么呢啊吃完饭之后啊，吃个核桃仁是吧，来点南瓜籽儿，你。所以什么是生活养生？生活养生啊，不是摇旗呐喊，生活养生是平平淡淡，是吧？那句话怎么说呀？朋友还是老的好，酒是那个陈年的香，是吧？所以呀，什么是朋友？说真话唠实嗑的，是吧？早餐春雨贵如油，不吃早餐老年人得脑萎缩，小朋友智力发育不健全，青年人得糖尿病。我马上告诉你，饮食是吧，饮食肺经当令，气血二次输布了，这个气血输布完了，我把那肺给起的叫什么名字，叫国家财政部的部长，把钱花了，花完了之后国库空了，你从哪儿来钱呢？啊，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源泉。好，国库空了就得靠这个税务局来收啊，是不是？那你税务局怎么收啊？说你种一亩地让你交一根金条作税，你交得出来吗？ 是吧？你搁地里抠也炼不出来这些金子，所以征税这句就得什么呢？合理，是吧？那有钱的你就多收点，没钱的你就少收或者不收，是不是？这样不就避免贫富差距了吗？是吧？好，陈实未经当令，容纳五谷，是不是？到了匹经当令的时候，就是运化，啊，匹来运化，是不是？那么到了五十辛经当令，辛经当令，它的下一个时辰，未时，啊，小肠经当令，那个就是受纳之官。哎，所以国税局是谁呀？国税局是小肠，是不是？所以好多朋友问我说，富生康啊，这掰开了吃好还是合着吃好，是吧？我告诉大家，一定是带着胶囊吃好。那么小肠它是国税局，那脾呢？脾是地税局，是不是？所以在脾这也有运化和吸收的啊，这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吧？所以啊，你没吃早饭，你到了脾经当令，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你就会饿得直哆嗦。就这样的人都是糖尿病高危人群，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血糖高是糖尿病，血糖低也是糖尿病的先头部队。所以我们平时测血糖，好多人老问我测空腹测餐后的，我告诉你，测脾经当令时的血糖，哎，这正是咱们中西结合、天人合一的知识的一个亮点。说什么时候的血糖值最准，请大家写到本上。如果你早晨是五点钟起床的话，如果你早晨是七点钟到九点钟吃早饭的话，就是晨时你吃早餐的话，你要知道你血糖的最准确值在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的脾经当令这个时辰。好多朋友一算，哎呦，我要七点吃早饭，那么我上午九点测血糖，不正是两个小时之后吗？对不对？啊，所以说西医为什么要测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可不可以测餐后两个半小时的？可不可以测餐后三个小时的？可不可以测餐后四个小时的？我告诉你，就是餐后的一个时辰，是不是？这就是和西医的数字准确无误和中医的天人合一的变化，你说哪个更准？